世界上难看的人还有比你这难看的吗？ 你这你管不着，我天生就这模样。小孩，你什么时候把我银子给拿出去的？你叫什么名？你们家大人叫什么名？说。你要不说，我拿锁链把你俩锁上，带着开封府打官司坐大牢。嘿嘿嘿嘿嘿，大脑瓜子，你还别唬人，小太爷经历多，见得广，什么戏面没见过呀？哎，哦，你拿开封府，你就能把我镇住了？好吧，在没上开封府以前，我们小哥俩先教训教训你。说着话，黑脸这小孩冲着红脸的小孩一瞟眼儿，那小孩暗中就下手了，在房栓身后使了个勾挂扫堂腿，扫啪胡同，把老方是勾倒在地。俩小孩一个摁身子，一个摁双腿，举起俩小拳头的这顿揍，跟敲鼓一样，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，可把老方给揍苦了。你，哎呀，救命！救命啊！这俩小孩一边打的还一边说：“我告诉你，知道你是天下第一坏。”你竟他妈调理别爷爷了，这回别爷爷该收拾收拾你了。你看我们小哥俩给你领这地方好不好？地下一色都是条席头铺的，你知为什么上界来吗？ 不知道啊， 省着你他妈用土炮。你小家动不动就装两袖桶土，拿这玩意唬人，我们怕上你的当，才把你领到这地方来，这连土面都没有。 哎呦我的娘啊，怎么这俩孩子比我还坏呀？救命啊，别拿了。 这下围了不少人在这看热闹，不知道出什么事了。哎呀，这事儿真新鲜的，小孩打大人呢，有人认识。哎呀，我那位那边开封府的办差官房叔安西巴大头鬼吗？ 对，是他。 这不是白眉大侠徐良的干儿子吗？可不是怎么的？那俩小孩是谁？ 不认得。我瞧着啊，今儿非热闹不可。 越围人越多，把房叔安揍的是鼻青脸肿啊！正在这时候，突然听人丛之中有人弹奏了一声：“麻辣，休要在此猖狂伤人。”白神童小剑魔大 王 两二还不住手了，把俩小孩吓了一跳，赶紧从房叔安身上站起来，顺声音甩脸观看。房叔安一听这心呐，吃了槟榔顺气丸了，心说我的小剑魔老祖宗你可来了，结果甩脸一看，大失所望，来者非别，正是圣手秀士冯一文。房叔安这个泄气，心说话他妈这个倒霉蛋又跑这儿来唬人来了，但是眼前没有帮手，还得靠着他。 哎呀，臭豆腐，快点来帮忙！ 乌鸦混账乌的盖子，房叔安不要害怕，看我老人家收拾他们。这才要二坏斗二小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